第122集。经历了这场大劫之后，白墨就想开了，人贵有一颗无争的心。他暂缓了自己的经纪人事业，闲来无事就留在了大西北，陪老友吃苦，看云卷云舒。许苏乐得有人作陪，每晚都赖在白墨那儿不走，非给他讲自己经手的案子，其实大多都是鸡毛蒜皮，不值一提。但也有一个案子在网上引起过不小的轰动，一个黑车司机雨天驾车撞了正在执法的交警，又拖行对方数十米致人重伤。当时网上喊杀声一片，公安必定维护自己人，检察院也准备以故意杀人罪起诉。然而许苏发现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有误，制动痕迹与刹车拖印，又冒着瓢泼大雨去请求进行相同车辆的侦查实验。他扒着承办检察官的车门不撒手，泼辣胡来的同时也晓之以情，终于打动了对方。结果实验证明，该车在拉着手刹的情况下，大雨中仍有可能误踩油门而继续前行。最终检察院变更了起诉罪名，由故意杀人罪变更为交通肇事罪。两个罪名量刑出入巨大，所以案子还没判呢，当事人家属就送来了一面锦旗，上书妙口佛心雄辩为民八个金灿灿的大字。许苏盖着那面锦旗睡了半个月，怕睡觉翻身弄皱了，所以一动不动，跟受人瞻仰的遗体似的。他就拉着白墨翻来覆去的只讲着一个案子，讲得白墨烦透了。许苏每一次美滋滋地展示自己的锦旗，他就鬼哭狼嚎。两人后来一同搭车去了火车站，一个回 S 市，一个去首都。许苏是去参加一个商事犯罪高峰论坛，论坛上大佬云集，不是教授就是名律，大伙都穿得人模狗样，在门口的红毯上签到留影，互相握手寒暄。按说这种论坛本是轮不到他这么个法援律师，但何祖平病情加重，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爱徒，许苏便以开眼界为名，将法援中心里另外一位新来不久的小律师一起带来了。结果与他同行的小律师半道上闹肚子，非要在进门前去找厕所。许苏等了足足半个钟头人才回来，不禁跳脚不已，摆出一副前辈的样子教训后辈： 你怎么回事啊？都开始了，律师守时是基本素质，以后开庭你也迟到吗？ 厕所很难找啊。 小律师怪委屈的，脸涨得通红，他伸手去摸口袋，霎时脸又红了一层。原来上厕所的时候，他把写着何祖平名字的邀请函给弄丢了，没邀请函就进不了会场。两人正面面相觑互相埋怨，一位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走出了会场，躬身对满脸疑惑的许苏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对方彬彬有礼： 您是许律师吧？请您跟我进场。 稀里糊涂进了场，许苏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场合遇到傅云宪，因为在场律师提前拿到的宣传册上并没有傅云宪的名字。也不怪主办方办事粗糙，他们磨了大半个月，傅大律师才在最后答应受聘，担任该商事犯罪防控中心的名誉顾问。所以当主办方介绍傅云宪上台的时候，与许苏同坐最后排的小律师相当震惊且激动，一个劲儿地拿胳膊搡他： 哎，许律，你不激动吗？你怎么不激动呢？傅云宪，是傅云宪。 高大英俊的傅大律师衣冠楚楚，走路带风，气场相当摄人。 激动你个鬼呀，激动。 许苏本已心跳如雷，更被小律师嚷得心烦意乱，心道： 傅云宪又怎么了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吗？那时你没见过他穿围裙下厨房的样子。 傅云宪其实一早就看见了许苏，这半年傅云宪没主动找过许苏，但却没有少关心他的案子，包括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黑车司机案。许苏的思路够利索，先找证据漏洞与违法程序，一二三四详实地查清楚，迫使检察机关退查两次，再质疑公安对本案的定性是否偏颇，纠正媒体。傅云宪想了想，如果是自己接这案子会怎么变，最后发现他们的辩护思路竟是一样的。 他没想到这只自己想轻轻握在指尖的小雏鸟离开自己之后，竟渐渐有了羽翼丰满的模样。傅云宪停留在二楼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许苏。与半年前相比，这个家伙明显瘦了不少，穿着的深色西装也并不与他的气质相称。虽然他身上的少年气没变，骨子里却流露出一丝稳重。他落落大方地以律师的身份跟周遭人打招呼，行为举止非常得体。他没见过许苏这么快活的样子，眼里的光芒闪烁着，跳跃着。傅云宪没留意身边有人喊自己，许苏跟在他身边的一个小律师一直在埋头找着什么东西，看样子是弄丢了邀请函。找了一圈未果，许苏那点张牙舞爪的脾气又上来了，他嗔，他怨，他瞪着眼，他撇着嘴，鲜活的像见了一尾花狸的猫，傅云宪都看笑了。 傅律，傅律。 傅云宪扭过头，简单交代随行的工作人员两句，对方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。没一会儿，另一位工作人员便走出会场，毕恭毕敬地将许苏与他的同事请进了门。傅云宪在台上讲话时，有个年轻小律师一直黏在他身边，或为他调试话筒音量，或突然上台来递个水。许苏坐在台下，心里猛地发了酸，酸得牙根都疼了。以前这个位置属于他，他知道自己是嫉妒了。论坛结束后，傅云宪可能与主办方有约，并没有第一时间走贵宾通道离开，便如往常一般，一些年轻律师拥到他的身边，想抓紧机会多跟大律师交流一番。有人提出想请他签名，有人想跟他合影，傅云宪看着性质不错，竟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，于是更多的律师拥了上去。许苏对此不感兴趣，慢吞吞地拖在后面，但那个小律师不停地拉拽他往前，拼了命地想挤到人流前面去。他觉得能和傅云宪合个影说句话，那是光耀门楣的大事。 傅律师，您是我的偶像，我学法律就是想成为像您这样的律师。 小律师拿到了傅云宪的签名，欢呼雀跃。傅云宪竟主动问他要不要合影。 好啊好啊，荣幸之至，求之不得。 小律师简直乐傻了。你呢？一起吗？傅云宪抬头看了看许苏，问他。方才远远地听他上课还不觉得，眼下这么近距离地听这个男人的声音，许苏的心脏砰砰直跳，晃了一下神儿，这嗓音就像燃烧着的伏特加混合白兰地，酒香逼人，火炼执着人心。